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他是大清的开国元老，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是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他有过辉煌，但是也曾经被挖开坟墓斩首尸体，他就是皇父摄政王多尔衮。多尔衮有能力做皇上，却为什么将皇位拱手让给个年仅6岁的孩子，也就是顺治呢？有人说，才智过人的庄妃在皇位继承的关键时刻使出了杀手锏，才使自己的儿子福临成功的继承了皇位。本期的迷幻时空为您解读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争夺皇位之谜。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在努尔哈赤的16个儿子当中，多尔衮排行第14，他的同胞兄弟还有排行第12的阿济格与排行第15位的多铎。话说明朝万历40年，也是公元1612年，多尔衮降生在赫图阿拉。多尔衮的生母是阿巴亥，而此时的努尔哈赤已经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锐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自己的统一大业，为建立清王朝奠定基础。种种迹象表明，在努尔哈赤晚年纷繁复杂的储位之争当中，皇太极与原居侧福晋之位的阿巴亥曾经联手诬告了大福晋富察氏与太子代善私通等罪，达到了一石二鸟的目的。首先，皇太极争位的主要对手代善被废太子之位，另一个对手莽古尔泰也遭到了惨重的打击。其次，大福晋富察氏被努尔哈赤休弃，阿巴亥晋升为努尔哈赤的第3个大福晋。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的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多尔衮8岁的时候，便和他的兄弟一起跻身于参与国政的和硕额真之列。这样呢，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但此时多尔衮还不是旗主贝勒，他毕竟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都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的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迹。天命元年，也就是公元1616年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当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 阿济格和多铎分列第六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尽管如此，除了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鹿最多的主子。牛鹿是什么呢？它是八旗的最基层的单位，每一个牛鹿编制是300人。因为多尔衮领有的牛鹿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说来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咱们在这儿再解释一下台吉这个词。台吉源于汉语的皇太子、皇太帝，是蒙古部落首领的一种称呼，一般有黄金家族血统的首领才能被称之为台吉。然而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11年，也就是1626年的8月11号去世了。临终前，他曾经召见自己的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面授一命。但是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的9个时辰破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这就是太祖的遗命。阿巴亥身为后金的国母，权倾朝野，而且年富力强，精明机敏，胸怀大志，知晓皇太极、努尔哈赤乃至后金军国的核心机密，有他在，多尔衮的发展是不可限量的，所以皇太极要称帝必须先让他死。这样一来，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了。皇太极继位了，虽然没有向他们兄弟开刀，但是也通过3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地位贬低了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的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到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芒古尔泰这三大贝勒都处处受到挤兑，多尔衮兄弟是不可能幸免的。但是皇太极也知道，如果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远远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持一些跟他没有什么冲突的兄弟子侄，而这所谓没有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当中就包括多尔衮。 他是大清的开国元老，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是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为何他会将皇位拱手让给一个6岁的小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争夺皇位之谜。 少年多尔衮在夹缝当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了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野心勃勃；另外一个方面，在战场上显示出了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地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也就是1628年2月，多尔衮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了战功。皇太极赐予莫尔根代清的称号，称赞多尔衮既勇且智。半个月之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刚满15岁的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1628年到1636年，在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正式登基称帝的8年时间中，多尔衮先后参加了3次对明朝的战役，2次出征蒙古察哈尔部之役，他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为大清朝政权的巩固立下了汗马功劳。多尔衮不是一个只会带兵打仗的赳赳武夫，他的政治头脑也远在其他王公贝勒之上。多尔衮一改多铎等人的大肆屠戮、侮辱俘虏的做法，严令部下对他们待之以礼。而最使多尔衮名声大振的是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蒙古察哈尔部长期以来一直在各个方面与明朝积极配合，是后金政权进攻明朝最大的后顾之忧。1632年， 皇太极虽大败蒙古察哈尔，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败退途中死在了青海大草滩，但是他的残部仍然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皇太极在1635年命令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多尔衮临之以威，失之以谋，导致林丹汗的余部不战而降，并且献出了中华帝国失踪200多年的传国玉玺。据说这颗传国玉玺从秦始皇之后一直传到了大元朝，具有极其重要的天命所归的象征意义。多尔衮得到这颗传国玉玺，并把它献给了皇太极，皇太极受大家的拥戴，登上了大清帝国的皇帝宝座。由于多尔衮在历次战役当中功勋卓著，在1636年正月初一的新年庆贺大典的时候，多尔衮首率朱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跟十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是天壤之别了。1636年的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赏，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仅次于李亲王代善和正亲王济尔哈朗，列六王之第三位。而这时的多尔衮年仅24岁。此后多尔衮几次率军攻明，均获得了辉煌的战绩。多尔衮其实并不是一介武夫，这一点就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所以在更定官制时，皇太极毫不犹豫地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多尔衮统摄。此后文臣武将的承袭升降，甚至各部王公贵胄的管理，也都要经过吏部尚书多尔衮之手才能任命。而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更值得注意的是，多尔衮还充分利用皇太极的信任和皇太极与他人的矛盾，逐渐地削弱昔日曾经打击过他和他母亲的人的势力。1636至1637年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拓，意在压制其父亲代善、郑弘琪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摩帝意，故意加重了议罪，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的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外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他们能够感恩于自己。皇太极期望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更为重要的是，皇太极根据多尔衮的举荐，把许多汉族文臣升迁，充分利用汉族文臣的才智治理国家。但是皇太极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在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逐渐地削弱昔日曾经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过了不久，时机终于到了，崇德八年，也就是1643年8月9日亥时，皇太极暴毙于沈阳的清宁宫。由于皇帝的突然死去，没有来得及对身后之事做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着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而他本人也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代善的几个儿子当中最有才干的岳托和萨哈连年轻时就已经过世，剩下的硕托也不讨代善的喜欢。总的来说，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丧失了竞争优势。话是这么说，但是凭借代善的资历以及两红旗的实力，他的态度还是能够左右事态的发展。豪格 是皇太极的长子，比他的十四叔多尔衮还大了三岁，从努尔哈赤的时代起就开始在战场上冲锋陷阵了。豪格也不仅是个武夫，在对待大明、朝鲜与蒙古察哈尔的战略关系上，他的眼光也是非常独到。豪格与多尔衮多次并肩作战，经常是多尔衮为主帅，豪格为副帅。譬如那颗传国玉玺就是这两个人一块拿到的。不过叔侄之间似乎并没有建立起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情谊，豪格对多尔衮好像也并不服气，或许跟他的年龄比多尔衮大有关。虽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皇太极对豪格有什么特别的关照，但是到皇太极去世时，豪格作为四大亲王之一，已经成为了大清国位高权重的人物，而皇长子的身份更是令他具有了其他宗室诸王，包括多尔衮在内，都不具备的优势。另外一个因素是皇太极生前自领的两黄旗将士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白旗之间关系很不和睦，他们特别不愿意看到多尔衮继承皇位。显然多尔衮是继承皇位有力的竞争者。多尔衮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都是他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当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在支持多尔衮，这就使得他如虎添翼。在这场皇位争夺战当中，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的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太可能参与竞争，但是他的相背却对其他各个派系有着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当只有这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他们是代善、豪格和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位。就这两位来讲，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首先因为他具有三旗，其次因为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受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了，早已经做好准备投豪格一票。果然皇太极死后没有多久，皇位竞争的双方就开始了他们积极的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了公开。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西汉等屹立豪格，密谋了良久，并且找到了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了多尔衮，申明支持他继位，并且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是日益的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 他是大清的开国元老，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是一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是一个不是皇帝的皇帝。为何他会将皇位拱手让给一个六岁的小孩？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读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争夺皇位之谜。 8月14日，皇太极死后五天，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的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外一方面派索尼与鳌拜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畅言立皇子，但是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随后阿济格和多铎提议多尔衮继位，多尔衮沉吟不语，未置可否。多铎急声称，你若不愿意就立我为帝，我的名字是在太祖遗诏里的。多尔衮迅即反驳道，太祖遗诏里也提到了肃亲王豪格的名字，不只是你一个人。多尔衮的厉害之处就在于，他的反驳多铎的同时，顺道把豪格也排出了候选人之列。于是多铎提议，既然我不行，那就立长，当立 李亲王代善，代善此时则以年老体衰为由立辞，随后又表示睿亲王多尔衮如果同意继位，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他不愿意，就应该立皇子，豪格是皇长子也可以立他。总之代善的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被顺利的通过，就说道，我拂晓德薄，不配担当大任。说完就作势要离开会场。这时两黄旗拥戴皇子的大臣们佩剑上前说，我们这些人食与地，衣与地，皇帝对我们的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皇帝的儿子，我们宁愿跟随皇帝于地下。见此情形，代善说，我是皇帝的大哥，我老了，皇帝在时我都不愿意参与国家大事，现在哪里还能过问这么大的事。随即代善起身离开了会场。僵持不下，多尔衮当机立断地表态说，你们说的有道理，我也赞成由皇子继位，现在豪格既然没有这个意思，就应该立皇九子福临为帝，他年纪小，那么就由我和正亲王济尔哈朗辅政，等他成年后再归政。这个建议大大出乎了众人所料，既然立了皇子，那么两黄旗大臣的嘴也就被堵上了。豪格虽然心中不快，但是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表面上看自己让了一步，但实际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的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稳定，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就没有表示出异议。就在人们以为这场皇位之争要就此结束的时候，没想到的是代善的儿子硕托以及他的孙子阿达里有了新的态度。两个人非常不满多尔衮提出的方案，不仅不满，他们还在小皇帝福临没有举行登基仪式之时动员大家推翻诚意。眼看这场皇位之争又要起波澜，任谁也没想到代善竟然自己出面告发自己的一子一孙，最后这两个人被毫不容情地处死。是被逼无奈还是大义灭亲，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代善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情况下，发挥了安全阀和稳定器的作用，其凛然不可侵犯的警示作用应当是巨大的。就这样多尔衮提出了这个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是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了巨大的影响。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一些文人墨客扯到多尔衮和福临的母亲庄妃的感情上面，但是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了福临，一是由于福临与豪格一样都是皇子，而且福临年仅六岁易于控制，二是由于福临的母亲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福临为帝更容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继位便已经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是必然的事儿。但是如果他一个人上台，恐怕也不会得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了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在晚年当中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到意外。多尔衮的这个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的这个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而他自己也向权力的巅峰又迈进了一步。到这儿，皇父摄政王多尔衮争夺皇位之谜先为大家讲到这儿。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小段《下象棋》。您听听这下象棋的，连棋子儿都咽到嗓子眼儿去了，得多危险呀！其实呢，这咽下棋子儿还不算邪乎，真的有下着下着棋就见了血的。不过人家这二位啊，就是到了医院还没完呢，原因就是负责看病的这位大夫不懂下象棋的规矩。有朋友说了，怎么这看病的还得懂下象棋的规矩啊？您先别纳闷，听冯春岭、邢文博二位一说，您自然就清楚了。一起来听听他们说的这段下象棋。 象棋是一种富于韬略的体育活动， 对， 锻炼人的思维能力。你看凡是这个下棋高手了吗？ 啊， 人家棋下得好，棋风也特别正。 对，讲究谦虚有礼，互相尊重。 这个老兄，我跟您学习一盘啊。 您听听。 不敢当。来来，您先走。不，咱按规矩，红先黑后，您先走。那行，我就飞象，那我跳马。 这就下上了。 这就下上棋了。看棋的也有规矩，站在一边啊，一句话不说， 观棋不语嘛。 不过也有那些个别差劲儿的 哦， 人家下棋他那嘴总不闲着 哦，爱给人支招。 我弟弟就有这种毛病。 是啊， 人家这步棋要是走错了，他能急出一身汗来。 那至于吗？ 那天在我们胡同口看人下棋 啊， 结果他看出热闹来了。 什么热闹？ 哎呀，他不光是动嘴儿 啊， 他还是动腿儿。 动腿儿， 他用这个膝盖 啊 顶人家那位后腰上 哦， 往人身后边一站， 拱足 啊！ 嗨，你说就说吧，拱人家干嘛？ 人那位受得了吗？ 就是啊。 哎，我说你怎么意思你？ 哎， 你说就说吧，总拿你那膝盖拱我这后腰，我受得了吗？ 就是啊。 我弟弟还急脾气，伸手就把那棋子拿起来了。 哦， 我让你拱足，你不拱，我还不拱你啊？ 嗯。 你把这个足你放这儿，他不就又不行？ 怎么了？ 他那儿有马。 嗨，多这事儿干嘛呢？ 江哥哥，你把这个棋你放着，你走了就得了。 哎，就走吧。 伯爵， 他 摸着那个下巴颏啊，扫把搭的溜溜搭搭，他就转人家对过这个人的身后边来了。 这眼头还不小 啊！他在那站着看了那么一会儿，他乐了。 乐什么？ 这边的红旗再有三步就能把那边那个黑棋给将死， 那就别多嘴了。 不行， 嗯， 那能显出他有能耐来吗？ 哦， 啊，好，哎，对，出车，好，跳马，哎，拿炮打呀！你看他死了吧？ 嗨， 其实他不说，人家也这么走。 本来嘛， 人舒淇那位又不愿意了。 嗯嗯， 我说你看，刚才你拱我，我就不爱理你。 啊， 你现在你又跟他，我是跟你下是跟他下呀？ 问的对， 他拿着话气人家。 嗯， 什么？跟谁下？跟我下？你跟他下都不行，还想跟我下？ 这不气人吗？ 人那位就别扭，拿白眼翻他。他更来劲儿了。来来来，看这意思不服是吧？ 嗯， 来来，今天咱摆上。我下你三盘不开张， 真斗气儿啊！ 不过咱可得说好了， 嗯， 我要这红旗，我要把黑旗给你。 为什么？ 红旗先走， 哦， 红先黑后嘛， 还给人讲规矩。 他自己低着头，他那就摆上了。 嗯， 这位实在受不了了，这么一甩手，谁跟你下呀？ 嗯， 这一甩手坏了， 怎么？ 正碰我弟弟鼻子上。 哦， 我弟弟这鼻子还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 一碰就流血， 伤鼻子， 哗，血下来了。 哎呀， 他顺手那么一葫芦 啊。 弄了个满脸红， 哇、哦！ 他再这么一甩手， 嗯， 坏了， 又怎么了？ 正抡那位眼眶子上， 这份乱呢、哦！ 你再看那位那眼眶子， 嗯， 马上就乌黑一片， 哎呀， 青了，这就 那赶紧上医院看看吧。 是去医院了 啊！ 到医院大夫一问，人家就明白了， 嗯嗯， 别看我弟弟是满脸红 啊， 那是鼻子流了点血， 那一洗就得了。 人家那位眼眶子发黑的，先给人看呢。 哦， 我弟弟 需要检查 啊！一听要给人看，他就急了 啊！ 我说大夫，你懂不懂规矩啊？ 嗯， 你没看他那发黑，我这发红吗？ 啊， 我发红得先给我看， 为什么呀？ 红先黑后， 哎，还下棋呢。 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冯春岭、邢文博合说的相声小段《下象棋》。应该说，冯春岭的下象棋和侯耀文的下象棋所反映的都是下棋人对于象棋的痴迷，而冯春岭则是把象棋的规则巧妙地融入在段子当中。其实，在传统相声中就曾经有过“红先黑后”这个段子。冯春岭在表演的时候，把自己的段子称为下象棋的做法非常好，这样就避免了刨底现象的发生。所谓的刨底，就